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0月30号，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离世，让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伤怀。我们谈到金庸，就会想起他的武侠世界，想起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十几部武侠小说，还有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段誉、乔峰、张无忌、令狐冲等等的武侠人物。那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作品，让他的文字渗透到每一位读者的成长体验当中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是缅怀金庸先生的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金庸是谁。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我们讨论某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一般都会先去了解一下他的家庭、他的成长环境和他的经历。平时看到介绍金庸先生的文章，上来头一句常常是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世家。咱们现在先不用金庸这个名字，用他的本名查良镛来讲述。那查良镛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里呢？海宁查家是一个怎样的家族呢？海宁属于浙江省嘉兴市，是一个历史绵长的地方，也是王国维、徐志摩等人的故乡。过去有这么一句话是用来形容海宁查家的，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还有一句来自康熙皇帝的题词，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说的都是查家这个大家族。祖上出过书法家查生等不少名人。查良镛的祖父叫查文清，是海宁查家的最后一位进士，光绪年间曾经在江苏丹阳担任知县。大家可能还记得历史课本上出现过的一个事件，丹阳教案，这个事件就和查文清有关，具体的咱们就不在这儿细说了。总之，查文清因为同情百姓被迫辞了官。而在小说《连城诀》的后记里，查良镛就写了这么一段话，我祖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家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查良镛的祖父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地方官员，那他的父亲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他的父亲叫查书清，是震旦大学的毕业生，接受的是开明的新式教育。大学毕业之后，查书清在海宁经营了一家钱庄，娶了徐家的女儿徐璐为妻。徐家也是当地的一大富商，祖辈们世代经营着酱园、绸庄、钱庄等等事业。这位徐璐就是徐志摩父亲最小的堂妹，也就是徐志摩的小姑姑。后来徐璐生育了7个孩子，查良镛排名老二，所以说算一下亲戚关系，查良镛跟徐志摩其实还是表兄弟。查良镛出生的那年，查家的家业虽说已经有些衰落了，但依然还有3000多亩土地、100多户佃户。查家是书香门第，家里藏书很多， 受到祖父父亲的影响，查良镛从小就爱书成痴，而且特别喜欢读历史书和武侠书。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一起读书写字，还把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每天剪下来给他看。有一次父亲带着查良镛出去放风筝，放着放着回过头来一看，发现儿子不见了，急得不行，回家一找发现他正泡在书房里看书，看得入迷。再大一点，他就主动跟父亲要求看起了《水浒传》《彭公案》。1937年日寇入侵江南，查良镛的家乡也惨遭轰炸，查淑清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在路途中查良镛的母亲得急症病亡了。那个时候查良镛正在嘉兴读书，才只有13岁。对于母亲的怀念，查良镛在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曾经借陈家洛这个人物表达了他自己的感怀。已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须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涌上心来。 心怀故园，梦魂寄怀念慈颜面，无奈只有凄怨。恨我未破，无奈家荒两难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我们今天的话题是金庸是谁。在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之前，还没有金庸这个名字，他就是海宁查家的二儿子查良镛。说完了查良镛的家庭背景，咱们再来聊一聊他的读书时代。查良镛是1924年出生的，五岁就在家乡开始读小学。小学毕业之后，他考进了嘉兴中学，从此离开了家乡海宁。1938年日军攻到了浙江，嘉兴中学迁到了丽水，查良镛就转到了省立联合中学的初中部读书。1939年读初三的时候，查良镛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不过这本书不是武侠小说，甚至根本就不是小说，而是跟同学一起合写了一本考试参考书，叫《给投考初中者》。当时的中学考试是很难的，许多学子都很头疼，查良镛脑子非常灵活，他就跟同学一起编写了这么一本试题精编，教大家如何在中学考试中取得高分，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五年模拟三年高考之类的。这本书呢，当时非常畅销，也让查良镛第一次靠卖书挣到了钱。1940年，查良镛考入了浙江联合高中，当时学校里经常办黑板报，查良镛文笔好，常常给板报供稿。有一天，学校的板报前面挤满了人，大家都在争相看着一篇名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里头是这么写的：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身毒蛇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学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学生们看了都轰然大笑，因为谁都知道这眼镜蛇指的就是他们的训导主任。这位训导主任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了。因为看不惯训导主任平时的作风，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查良镛选择了用笔来讨伐他。训导主任看到这篇文章，自然是气得浑身发抖。几天后，查良镛就被勒令退了学。退学之后，查良镛转学到了衢州中学，继续读完了高中。 曾经有记者在衢州市档案局查过查良镛读书时的成绩表，一共15门功课，全班的平均分大概是60-70分，而查良镛的平均成绩是82.9分，是全班第一。他不但成绩好，在各方面也都展露了才华。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查良镛就自己编导并且主演了一出英语话剧，全校的英语老师一致称赞他发音正确流利。也是在衢州中学的时候，查良镛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学方面的创作，刊登在当年东南地区的一家大报《东南日报》上，文章名叫《一世能狂变少年》。不过他用的不是自己的真名，也不是金庸这个笔名，而是当时某位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查良镛完成了自己的高中学业。1944年，他考入重庆的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希望成为一名外交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想到由于看不惯学校里的不良校风，查良镛再一次大胆直言，结果遭遇了平生的第二次被开除，外交官的理想也因此破灭了。大学退学后的查良镛在中央图书馆挂职，近水楼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1946年，查良镛进入杭州的东南日报社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第二年，在堂兄查良镛的帮助下，查良镛插班进入了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1948年毕业。查良镛虽然没有实现他的外交官理想，但后来他也说，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到这儿为止，查良镛暂时结束了他的读书时代，直到2005年，他又以81岁的高龄到英国剑桥大学读书，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活。那是在他已经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却坚持作为普通学生申请攻读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在剑桥读书的时候，查良镛和普通学生一样，背着双肩包，里都放满了课本。有一段时间他还会骑着车上课，因为太太担心会发生危险，才就此作罢。2010年，86岁的查良镛成为了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毕业生。 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金庸是谁这么个话题。在金庸开始写武侠小说之前，他是查良镛，是一位出身于浙江海宁大户，读书生涯相当曲折，但却有才华横溢的一位青年才子。查良镛曾经以外交官为职业理想，但最终并没有进入这一行，而是走向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报业。1946年的秋天，《大公报》刊登了一则启事，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名国际电讯编辑，应聘者蜂拥而至，居然来了3000多人。查良镛凭借自己千里挑一的才华，进入上海《大公报》，正式开启了他的报人生涯。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查良镛被派到香港去工作，那一年他24岁。那时候上海早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了，而香港比起上海却是欠发达的。调到香港工作并不算是一桩美差，但查良镛却不在意。他说，我一生很喜欢冒险，过一点新奇的生活。1950年，大公报所属的新晚报创刊，查良镛被调到新晚报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也兼做翻译记者的工作。和他一个办公桌办公的一位同事叫陈文统，和查良镛同岁，而且也是位才子。怎么个有才呢？这位陈文统用了好几个笔名，同时在报纸上开了几个专栏。当时新晚报的总编辑罗福注意到社会上的比武擂台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他灵机一动，决定邀请陈文统在报刊上连载武侠小说。 1954年，陈文彤写了第一篇连载小说，叫《龙虎斗精华》。他又给自己起了个新的笔名，梁羽生。原来金庸和梁羽生就是共用一张办公桌的查良镛和陈文彤。1955年初，梁羽生正在连载的小说《草蟒龙蛇传》快写完了，但他还没想好下一步写什么。总编辑罗福就只好去找了办公桌那头的另一个武侠迷，对查良镛说：“梁羽生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于是查良镛的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问世，而他也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庸”字一分为二，署名金庸。从此世界有了金庸。金庸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他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金庸写完《书剑恩仇录》，又在香港商报上连载了《碧血剑》。后来他又进入长城电影公司，当了一阵子专职编剧。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政治风气比较复杂，金庸看不惯市面上一些媒体所报道的虚假事实，就自己出了8万块钱，找他的中学同学沈宝新出了2万块钱，共同创办了《明报》。金庸说，我办《明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主持公正，把事实真相告诉给读者。金庸的好朋友倪匡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是在香港商报上连载，拥有大量的读者，许多人都是为了继续看他的武侠小说才转而开始关注明报的。不过金庸在自己这份报纸上可不只是连载小说，有人说金庸有2支笔，一支写武侠，一支写社论。60年代正是靠着金庸的社论，明报认准了自己的定位，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的小市民报，提升到一份属于读书人和知识分子的报纸。金庸担任明报主编兼社长一共35年，这期间他又创办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等等。在金庸担任董事长期间，明报成为了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被誉为是香港的泰晤士报。直到1992年，金庸把自己的毕生心血明报集团卖给了其他人来经营，属于金庸的明报时代结束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2018年的10月30号，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与世长辞，享年94岁。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读者。这段时间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有太多人在缅怀金庸先生的离世，回顾着他留下的武侠经典。不过今天呢，咱们先不聊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而是说了这么一个话题，金庸是谁？前头我们说了金庸的家庭，他的求学时代，还有他的事业，他的名报。这么说来，写武侠小说其实很像是他报业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只不过这个插曲最后却发展成了一首宏伟壮丽的交响曲，开辟了另外一片广阔的视野。不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事业咱们留待明天再说，还剩下一些时间，既然今天的主题是金庸是谁，咱们就再来说说金庸的家庭。这回不是海宁查家了，而是他自己的家庭。金庸一生一共结过3次婚，第一任太太叫杜志芬，是在杭州认识的。1948年，金庸南下香港前夕，匆忙赶到杭州向杜志芬求了婚。后来杜志芬也去了香港，但由于金庸忙于工作，杜志芬又不习惯香港的生活，后来他就回了内地，两人办了离婚手续。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梅，曾经是一位新闻记者。 明报初创的时候，朱梅与金庸患难与共，还曾经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来支撑明报的生存。明报的老职工回忆，金庸那个时候工作辛苦，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朱梅两个人分一杯来喝。金庸每天都要写连载小说，每天还要写一篇社论，非常消耗精力。那个时候他们住在九龙，但报社在港岛，上下班需要渡海。深夜下班的时候，维多利亚港的天星小轮已经停航了，就得改成俗称哔啦哔啦的小电船。这种小船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才比较便宜，如果要即到即开就需要包租费3块钱。金庸和太太朱梅一起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够六个人，也不愿包船过海。咖啡渡船，这不过是他们生活中两个平常的片段，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朱梅还为金庸养育了4个儿女，只不过这段婚姻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两人的大儿子已在父母离婚后自杀离世，成为了金庸心中一辈子的痛。金庸的第三位太太叫林怡乐，比金庸小20多岁，也是陪伴金庸直到最后的人。至于金庸在世的3个子女，没有一个继承父亲走写作的道路。二儿子从事餐饮方面的工作，大女儿相夫教子，深居简出。而小女儿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扎家不需要另一个小说家。金庸在他们心中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更是他们和蔼可亲的父亲。介绍完金庸先生的家庭，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了解了金庸先生的生平之后，关于金庸是谁这个话题，您心中是不是有了自己的答案呢？而关于金庸宏大的武侠世界，咱们明天接着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谁懂得各种滋味？爱是秘密。